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最快的有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 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 might never be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I might never be the one you take home to mother. And I might never be the one who brings you flowers. But I can be the one tonight. When I first saw you from across the room, I could tell that you were curious. Oh yeah.Girl, I hope you're sur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Cause I'm not good at making promises. But if you like causing trouble up in hotel rooms, and if you like having secret little rendezvous, if you like to do the things you know that we shouldn't do, then baby I'm perfect. Baby I'm perfect for you. And if you like.Let's start right now. I might never be the hand you put your heart in, or the arms that hold you anytime you want them. That don't mean that we can't live here in the moment, 'cause I can be the one you love from time to time. When I first saw you from across the room,Tell that you were curious. Oh yeah. Girl, I hope you're sure what you're looking for. 'Cause I'm not good at making promises. But if you like causing trouble up in hotel rooms, if you like having secret little rendezvous, if you like to do the things you know that we shouldn't do, then baby I'm perfect. Babyfor you. And if you like then I drive it with the windows down. And if you like going places we can't even pronounce. If you like to do whatever you've been dreaming about. Baby you're perfect. Baby you're perfect. Let's start right now. And if you like cameras flashing every time we go outOh yeah. And 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one to write your breakup songs about, baby I'm perfect. And baby we're perfect. If you like causing trouble up in hotel rooms, and if you like having secret little rendezvous, if you like to do the things you know.And if you like, then I drive it with the windows down. 说，并非所有的便宜都值得庆幸，并非所有的幸运都值得高兴，并非所有的痛苦都令人难以忍受。吃亏啊，往往是珍藏在心里的至宝。不懂吃亏，就不能够完美的领悟人生；不懂吃亏，就不会有事业的辉煌。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说，吃亏就是福啊。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每天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满满的能量音乐来给我们的生活加一些动力。下面的一首歌，你准备好了吗？来自姜雨晨带给我们的《我的主题曲》。 姜雨晨带过我们的《我的主题曲》啊，在这首歌当中呢，把所有家里的成员都介绍了一遍。爸爸爱古典钢琴，哥哥爱听摇滚嘻哈，爷爷呢则是独钟于京剧。所有不同年龄层次都会有不同的音乐喜好，但是呢，在音乐的世界里，即便各种不同的曲风音乐，却能给大家带来欢乐。音乐呢，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是吧？也希望下面这样一首歌大家也能够喜欢，叫做是《Backroad Song》，听听看吧。 Barbed wire fence carving on a hillside.Cutting holes in the midday sun, like a postcard framed in a windshield covered in dust. I love the rhythm of an old gray blacktop, 33's just whistling by, Steer the wheel one-handed on a two-lane, hugging that line. I got the windows down, no one else around, singing.An old New Holland, hammered down in Pasamona. The breeze smells like a summertime hay field's just been cut. I got the windows down, way out of town, singing. Freedom is the miles I'm rolling on. Out here cruising to a backroad song. I feel the wheels like a melody.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心情好自然什么都好，有心情不好呢那就什么都没有咯。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欢迎回来。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呢，自然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呢，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去实现。要做最好的自己，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的却可以激发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要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做任何事情呢，都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自己的人就好了，你说呢？所以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黄龄带过我们的《风月》，掌声有请。 高大漂亮是魔教的高跟鞋，锁门宽短比喻喧哗的世界，素净一张脸，收敛了眉眼，今日夜经过春天，未完成的恋情停在回车间，海阔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笑里容 黄龄的人都会知道他并非一个很高产的歌手啊，在音乐作品的选择上呢，说他苛刻毫不为过。他的作品呢少之又少，但是呢无不是精品，比如说像嗨歌啊、痒啊、特别啊等等等等，在各大选秀舞台上呢成为众多学员展示唱功的必杀技。那他作为原唱呢也是公认的最佳版本的诠释者，因为每一首歌呢都充分的展现了他独特的个性，你说呢？好了，我们也希望呢每个人就像做一个歌手一样，都会让自己的个性鲜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有更多更多的好朋友哦。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下面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带过我们的爱在八点档，听听看。 那个今天又要飞了，橘子无奈被灭爆了，我抱怨这剧情太下车，却是一脸爱真的挂了三次又再活了，隔天孩子要再生了，你还在意孩子是谁的，我又不是爱上那个远方亲戚叔叔阿姨的乖女儿，你又不是脸上那个动作秘书外语偷生的傻哥，夸张的剧情全买的都相信着，我一句爱你却被外衣真的假的，你同情他的我说心疼疼，你却要我别再演了。必须要的轰轰烈烈的，我们的故事可以简简单单的，谁说必须要的？他穿梭来喝口可乐，他会星星让你哭了，而我时间都留给你了，在身边希望你快乐，他送的鲜花用成的，他的台词像唱情歌，怪我不够浪漫是真的，在乎就错了，我又不是爱上那个远方亲戚叔叔阿姨的乖女儿，你又不是脸上那个动作秘书外语偷生的傻哥，夸张的剧情我一句爱你，你同情他的我说心疼疼，你却要我别再演了，我们的故事可以简简单单的，谁说必须要搞得轰轰烈烈的，我们的故事可以简简单单的，谁说必须要搞得夸张的剧情，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傻八点档。 在星空下开几朵雪花，我惊叹向往，我追逐命运的回响，物换星移旧时重唱，某夜某惆怅，在雪过封藏，你就是远方。 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8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求。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

民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像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选择在对面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像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里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哪里。 来自微信上叫做是圆圆的朋友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他说最近呢正值面临人生的选择啊，是留在这座城市继续奋斗，还是接受父母的安排回老家。 他说突然觉得呢，人生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选择题，无论你做与不做，你都要选择。在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又一次又一次的拥有啊，所以呢想推荐一首歌《选择题》啊，然后让自己的思绪呢能够更加清醒一些。其实呢，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呢，要问问自己的内心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自然呢这道题呢就会有答案了，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把事情看简单一点，也许答案它就在其中了，你明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全新推荐，听听看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天马行空的歌，歌里承载着一个男孩的奇思妙想。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吴彦祖、漫威宇宙里的震惊、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茨，还有今年去世的物理学家霍金。创作者裘德说，这些都是他喜欢的作品和人，特别是霍金。写歌的时候，霍金还没去世，现在歌曲正式发布了，就当一个心意遥送先生。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裘德《科幻男孩》。 妹妹说不出话，习惯装作优雅，但却打扮邋遢。我真的想问她，这样下去的话，怎么交男朋友啊？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如果吃多少东西都不会胖，如果走到哪儿都会有 WiFi， 如果手机永远不会没有电，如果人们不会打错字，如果洗完的袜子永远不会少一只，如果天气预报永远都正确，如果我喜欢的人也刚好在喜欢我，那么这个世界哇真的太美好了，是吗？但是呢，往往没有那么多的如果。生活呢是需要我们先学会去感受那些不美好，才会发现美好的，你说呢？我们的生活呢也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行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离美好不远咯。下面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听，仔细感受哦。 听，有太多话要说，我说过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的声音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琴，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冬夜。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继续歌声，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段享受，黑白渐行演奏，是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 没错，学会聆听呢其实是一种能力啊，学会聆听呢是人生最大的收获之一。当强烈要求听我说，急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滔滔不绝的时候呢，其实自己的内心的空间呢是越来越小，也就更加的难受了。反之呢，真正的静心去体会对方的时候呢，那你的智慧也会快乐的增长啊，同时呢也是尊重自己尊重对方的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同样呢也给自己的空间创造了机会啊。那所以呢，各位懂得聆听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好的一种方式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这儿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Hands, put your empty hands in mine, and scars, show me all the scars you hide, and hey, if your wings are broken, please take mine so yours can open too,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Oh, tears make a lot of scars in your eyes. It hurt, I know you're hurting, but so am I. standby.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